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8集，妻妾一。当天夜里，谢景行回来，沈庙将帖子的事情说与谢景行听，谢景行就告诉沈庙，若是不想去，推辞也行。卢叶两家虽然嚣张，如今却也不敢真的和瑞亲王府撕破脸。换而言之，沈庙是有拒绝的权利的。只是话虽这么说，沈庙却并不想拒绝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他如今对大梁的所有格局一无所知，倒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多多的了解了解。叶家且不提，卢家到底对他是存了个什么心思，也可以在这一回中看明白了。谢景行自然不会阻止沈庙的决定，夫妻二人商量了一下，沈庙就让人回了帖子，只说会准时赴约。两日后就是采下宴的日子，沈庙起了个大早，用饭的时候谢景行已经不在府里了。似乎回到大梁以后，他每日都很忙碌，都是白日早早出门，夜里才风尘仆仆地归家。这皇城也不如表面上看起来的平静，沈庙深以为然。惊蛰给沈庙梳头，他来到瑞亲王府后，为了方便都还是用的是自己的贴身侍女。说起来，整个亲王府中的女眷也是极少的，除了厨娘和几个嬷嬷，倒是清一色的男子。听闻堂叔说，谢景行两年前回到大梁被封为亲王后，曾在亲王府中抓住好几个做侍女打扮的探子，大约是觉得女人多了是非多，也容易被一些不怀好意之人钻了空子。到了后来，整个亲王府中索性不再多添女人了。不过正因如此，亲王府才如铜墙铁壁一般，这么长久以来，外头的人极恨的眼馋，却也无奈地找不着出口。古语说道， 夫人第一次在龙夜赴宴，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旁人见了夫人如此，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，夫人也定会给咱们名气长脸的。 谢景行在龙夜可算是威风神气极了，惊蛰和古语出门买东西的时候，听闻外人议论起来，都说沈庙是前生积了福，这辈子才能嫁给瑞亲王。听得惊蛰和古语心中不服气极了，我们家姑娘哪里不好了，就算在明旗定京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小姐，聪明不说，性子还和善，那通身气度连公主也不遑多让，凭什么说就是高攀了。奈何一张嘴说不过其他人，倒不如用事实打脸。古语想着，沈庙这一回去惊艳四座，那些人就不会再说三道四的了。沈庙失笑道，介意这个做什么，他们说不过是让自己心里舒坦些，却影响不到我们的。 夫人，古语说的没错。 金哲一边在首饰匣子中给沈庙挑簪子，一边道， 这风头不能落于人下。 正说着，却又见外头堂叔敲了敲门，沈庙示意他进来。只见堂叔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，看上去竟比沈庙年纪还要小些，略微有些小胖，大约是年纪还小的原因，可生得极为的讨喜，一双眼睛笑眯眯的，嘴唇也咧得很开，白嫩嫩圆乎乎，一瞬间沈庙就想到了苏明朗，不过这却是个女孩子。 今儿夫人要去采下宴， 堂叔笑道， 少爷吩咐过要给夫人找个熟悉的人指点，老奴去领了八角姑娘过来，夫人将八角姑娘做丫鬟带着，若是遇着了不认识的人， 八角姑娘会给您解释的。 沈妙笑了笑，谢谢唐叔。唐叔连连摆手称不敢，只是笑眯眯的。 原先以为夫人不会接帖子的，倒是没想到夫人却接了。夫人好胆量，老奴佩服呀。 寻常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总是心中有几分胆怯的。莫说是官家小姐，就算是胆子大些的，初来乍到之后，在完全不熟悉环境的情况下，要去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场合，且明知道其来意不善，这也需要十足的胆量了。沈妙轻描淡写道，只是去吃吃茶说说话罢了，哪里用得上胆量。唐叔点头， 正是正是。 看向沈妙的目光却更满意了些，又交代了两句才退下。沈妙看向这个八角，八角站得很是端正，笑眯眯地瞧着他，这样的神态有些憨傻，却让人心中觉得非常的可爱。今日沈妙去采下宴，没有一个人指点确实吃力，若是有人在旁边解释，倒是可以省不少的力。谢景行想得周到，沈妙便微微一笑，忽而又想到什么，看向八角问道，亲王府里不是没有侍女吗？你除了厨娘和几个嬷嬷，亲王府中只有小厮和侍卫，是没有侍女的。因此沈妙带着的惊蛰谷雨几个几乎就要成为亲王府中的香饽饽了。八角一笑， 奴婢不是亲王府的侍女，奴婢是墨雨君的人，特意调过来陪伴夫人的。 墨雨君？沈妙一愣，他曾听谢景行模模糊糊地提起过几句，在明旗的时候，这支军队就曾帮助过谢景行做过许多事情，似乎是谢景行私自豢养的兵马，好像极为厉害。不过谢景行既然敢这么大喇喇地让其行动，想来永乐帝也不是一无所知。沈妙问道，你会武功吗？ 奴婢会杀人的。 八角笑眯眯地答道，听得惊蛰和谷雨二人倒抽一口凉气，果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这笑眯眯的如同长大了的女子模样的苏明朗，竟然是个杀人的一把好手。沈妙却满意了，他想谢景行果然是个蔫儿坏的，将八角配给他让他去采下宴，也就是说至少让他在武力方面不会吃亏的。沈妙开口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跟着我一道去吧。惊蛰留在府中，和白鹿霜降几人将库房整理一下。谷雨，你和八角与我一道出发。惊蛰都收拾得快要好了，却被告知不能去，心中很是委屈，对八角颇为不满，却又怕八角一怒之下把他砍了，便不情不愿地叮嘱八角一定要照顾好沈妙，这才离开。等一切就绪，沈妙才上了马车，往采下宴的宴所卢府赶去。沈妙这回却没有带上墨晴，他带着的侍卫都是瑞亲王府的人，这自然也有他的考量。墨晴毕竟是明旗人，可是带着瑞亲王府的人马总会让对方忌惮几分，轻易不敢出手，也就是嘴头上逞逞快活罢了。而沈妙又是最不怕与人打嘴仗的。陇叶与定京不同，大梁的国土本就靠近东方些，向阳的多，便是冬日也不如定京寒冷，更别说是夏日了。如今正是五月份，若在定京尚且还是春日，在陇叶却已经是初夏，有了微微的炎热之意。马车且行，沈妙和谷雨且将帘子掀开一丝缝隙往外看，见陇叶街头果真是车水马龙，端的是热闹非凡，心中颇有感慨。也难怪啊， 那被攻打的小国甚至会有百姓自发地打开城门相迎。如果能给天下人带来好日子，其实国号是什么，对于百姓来说都是一件太过遥远的事情。永乐帝的确是治世之才。大约行了快一个时辰，马车终于停了下来。八角掀开帘子一看，就道： 夫人，卢府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